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眨下眼就嚟到第二个礼拜第二集嘅搏击会啦，依然咧有我 Wayman， 有阿大师，同埋有阿伯嘅。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啦，即系上集听完就唔知道大家有咩意见啦，就系希望你哋尽量有意见啊，尽量 PM 俾我哋啦，因为我哋都要面嘅。不唔系嘅，即系你可以喺花生嘅 group 度留言嘅。好啦，咁啊讲完上一集嘅新移民或者大陆问题之后咧，第二集我又讲一样更加切身啲嘅问题啦，就系讲买唔买到楼呢个问题嘅。咁啊知道金金大师喺过去呢个礼拜去咗个论坛啦，见到一班学者啦，咁喺 学生妹学咩者 是但啦，呢啲嘢好轻骑嘅啫。好，金金大师有咩发表啊？ 其实我今个星期我就去咗一个又系关于嗰啲咩文化冲击啊嗰啲咁嘅撚嘢论坛啦。咁其实我觉得就佢哋有佢哋嘅嘢讲㗎。咁佢哋讲啲嘢之前呢肯定就会包装一大扎系根据啲乜嘅咩学说啊又成咁样啦。即系我觉得有少少把鬼㗎，大佬我哋嚟讲嘢梗系想希望多啲市民听得明你讲乜嘢嘢㗎嘛，而唔系你同我讲话。系咯，就唔系话唔系俾人听你去讲话，我睇过本咩书，根据唔知乜学者讲咧，而家我哋香港咁嘅情况咧，就已经踏入过唔知乜第几个咩临界点之类咁嘅。其实我听完都唔有时唔系好明佢讲咩噶，反而我而家调翻转好关心，譬如话好似而家早排都有啲政策有讲过啦，就譬如有啲人都有做research 就话，其实而家我哋年轻人都系好难上到车噶， 嗯哼， 系咪先？即系我会觉得。一路就话我哋个政府一路就话喂想帮啲人去上到车，虽然我想虽然有样嘢呢就係话大家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啦，其实我当年觉得阿董生佢呢阿跛脚董佢讲佢话 咩 八万个我呢係 ok 喎，喂你咪可以霎时之间令到咪人人有楼囉、即係嗰啲咩死地产佬咁嘛，冚家产呢又话喂你今日楼价跌呀又乜乜七七呀，跟住转头就话已经唔存在啦，屌而家搞到连佢个人都唔存在啦，咁系咪先？即系我就唔系好明，屌呢班冚家产搞乜捻嘢？喂，而家我哋中国人要求咩啫？我哋大家要求啲咩？喂，有个安乐国窝啫嘛，你老味，而家咪要屈居喺咩百几尺嘅地方咁捻样，又唔知点百几尺啊？我谂你买而家都贴住200，即系你话系去新界啲嗰啲200到300、200几啊。佢都要200几，但系都点上车？如果你又当一个后生仔出嚟做嘢冇耐嘅，点睇阿伯？ 如果下次咧，你再有機會去啲咁嘅理大咁嘅論壇咧，佢哋講啲咁高深嘅學問，你應該同佢講上嚟 HK Peanut 學下嘢嚇、啊。我哋用啲最簡單嘅方法係嘛，可以將呢啲咁嘅道理咧話俾我哋啲聽眾聽嘅咁樣。咁啊，關於話個樓價嘅問題啦，咁啊，當然阿、大師就拍曬台啦。咁啊，大師上車未啊？ 上唔撚到咯，而家問題係，屌你有咩點上啫？ 唔係，咁其實 喂，大佬你真係咪唔好意思啊？即係咪大佬係要揾30,000一個月，跟住之後屌你咩就攞20,000去供樓咁撚樣咧？ 嗯哼，嗱咁其實世界上咧就永遠都係咁噶啦，資源係咁多，需求係咁多，老實講句唔好話樓啦，女啊都唔可以一人分到一條啦。呢、這個世界你都知道， 錯，我要糾正你，而家香港係女多男少。一人可以分到 1.2 个女人嘅。 但係好可惜囉，有好多人一条都冇，但有好多人有冇多一条喎。係咪 啱呢个。 咁其实呢我哋就成日都一句嘅。咁我睇楼价之前呢我就问一个简单啲嘅问题，因为我哋用啲例子嚟讲啦。咁。 好。 咁啊譬如话我哋读书。咁啊考第一嗰个一定系最高分㗎。咁啊排住落。咁啊去到最拉尾嗰个。咁然后啊升班喎。咁可能你我哋係有啲人读完个 DSE， 咁跟住呢咁跟住读完啲些跟住就要考大学啦，咁乜学位唔够㗎喎，咁点搞呢？ 有少少 technical 嘅问题。 有少少 technical 嘅问题，有少少干扰。好啦，唔紧要。 嗱，咁譬如话重复个讲法啦，就譬如话你考完个 DSE 咁样啦，你就考会考咁啊，考完个 DSE 之后，咁啊跟住跟个成绩你就入大学啦。咁喺个淘汰入边啊，梗有啲人系 OK， 有啲人系入唔到嘅。 嗯， 系嘛？咁如果咁嘅情况，如果我哋香港，我相信话好多人都讲，楼啊同人口咧嗰啲家庭咧，基本上 match 嘅。咁但系呢个世界有人可以拥有多一层噶嘛？咁喺呢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系按住自己嘅能力去分配嘅啫。 嗱，唔好意思啊，伯，我想插嘴讲少少先。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其实都有啲系空置紧嘅楼宇，而嗰啲就系所谓嘅豪宅啦。或者系中间价钱嘅。 嗯。我或者咁讲啊，如果你一路讲上车呢个问题啊，其实永远都系讲嚟讲去都系讲紧，你系咪讲紧意思就系最平嘅楼唔够你买？ 系 系啊，咁啊理论上新楼出嚟嘅佢一定系贵嘅，咁你都明白到噶啦，十八岁同廿八岁同三十八岁点都会有啲分别噶嘛，系嘛？咁如果你话喂，我又要十八岁嘅质素，但系要三十八岁嘅礼金，有啲嘢就变咗问水噶啦噃。系嘛？咁如果你讲话，系唔系完全冇地方上车？咁我谂市场上啊，我哋亦都可以喺嗰啲成交记录睇到百零万都仲有得买嘅。不过入唔入你嘅口味咧，就两睇啦。 嗱，即你讲啦，百零万嗰啲喺边度咧？嗰啲咩？可能啊可能啊，我呢、這个我冇特别留意啊。呢、這个你留意多过我啦，呢啲吓地产嘅嘢，可能系嗰啲咩？河上乡啊，嗰啲流浮山啊，即系啲咁鬼地方嚟喎，大佬你搭架车，你谂下，你入得去住，你又要供楼，你唔使翻，你要翻工噶嘛？车费咧，你车费一日去咗60蚊啦，食饭咧，喂，有数得计噶嘛？喂，唔通我住嘅地方隔篱就我翻工咩？ 唔系，咁问题 系咪先？ 唔系，问题就在于嗱，呢度中间有一个问题要谂喎，究竟你系咪有适合嘅能力去上车先？嗱 ，once 大家都上噶。系嘛？我老实讲句，如果可以嘅，我都想 阿伯，你手头上有几多层楼咧？有几多层物业咧？ 呢个基本上咧，我系 no comment。 呢个基本上系 no comment 嘅，因为唔会系一层，又唔会系两层，又唔会系三层，你自己谂啦。 咁我就唔系，我唔系讲紧个人自己，因为我系讲紧啲 general 嘅睇法嘅啫，系嘛？咁你譬如话嗱，好老实嘅，点样为之你有能力想去买楼？呢个系好紧要嘅嘢嚟嘅，系嘛？咁我其实今日开头第一个要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咁就又话喂点样帮啲年青人上车？咁其实我心目中突然间两个字嘅啫，其实好简单嘅啫， 唔好上车啊，四个字 系咯，咁唔系上啊嘛，大佬你冯伟光咩？ 我叫跳车，两个字跳车。 其实两个字咪就系储蓄咯，两个字就系储蓄嘅咋。每一个人你问一下，又无论佢而家有几多身家，佢最开头都系储蓄。系咪先？嗱，呢个先系你有个条件。嗱，你要定到啦。譬如话，我举个例，唔系话我每个月我搵几多，我就代表我可以上车。其实最主要问题系每个月你可以剩翻几多。 嗱，阿伯，咁呢个咧就变咗就系类似咧就系咩咧？你嗰个收入系有几多啦？啱啱先？咁如果你话好似而家最低工资系几多啊 ？Raymond， 而家最低工资好似系如果三十蚊，好似谂住系去到32定33啊嘛，系嘛？咁你当系去到30蚊，咁你 around 而家最低工资系30，而家最低工资 一万蚊咁上下噶啫，我当你 吓 系咯，10000蚊。 咁我想请问下你啦，咁你认为最低工资系最低嘅人工啦？理论上喺个法理上嘅定名应该系最低人工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最低工资嘅都要上车，咁公屋边个俾边个住啊？ 嗱，即系又开始 off the topic 啦。所以点解我一路嚟讲唔插嘴咧？就因为其实大家，我觉得啊吓，即系我唔知道你点谂啊。嗰、那个议题唔系政府应该帮人上车，而系第一件事究竟界定清楚，究竟楼系咪对于每一个人都系必须嘅？当政府有需要去帮助人去解决住屋问题嘅时候，点样解决？当然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话，哦，我俾资助你啊，我俾subsidy大死，你一系走去租啦。一个方法就系我俾一个低息嘅贷款你借钱，你不如。做俾你做首期啦，去买啦，又或者公营房屋，我可以加推更加多嘅公屋单位啦，等人快啲上楼啦，又或者有居屋系俾一啲特定有需要嘅人去买。咁所以个问题就系分开四个唔同嘅方法去解决啫，唔系净系话一个啊，我冇楼住，我有啲钱，所以咧最好政府就系俾一啲钱我，就系买我中意嘅楼。 即系呢个问题唔系咁简单，即系唔系 one dimension 嘅。所以我想讲呢样嘢。 第二啊，咁我就接翻咁讲啦。咁其实因为头先我哋讲到，即系我有提出嗰样嘢，就系话 wants 同埋 needs。就是话你需要嘅嘢同你想要嘅嘢系嘛，咁就系话就头先阿 Raymond 咧有讲啦，衣食住行咁，我哋讲住啊，租即系话居住呢样嘢咧系 needs 嚟嘅，系一定要满足嘅，所以某程度上咧，我相信吓，如果即系除非可能有啲特别嘅原因啦吓，如果唔系你要住咧，喺香港冇乜问题嘅。 咩话？ 冇乜问题嘅，你实有地方住嘅，你一定有地方可以有瓦遮头嘅。嗱，你话个别有啲我系露宿嘅，可能佢一啲特别嘅原因，佢真系唔想去住。 你呢个大前提系唔使俾租。 起码我无论你系用乜嘢方法，起码香港就算阿金金大师你未上车，你一定有瓦遮头 ，right？needs 系一定满足嘅。但系我要住嘅地方系属于人哋定属于我咧？呢、這个就系个 wants 啦。 你将两样 mess up 咗。 唔系，你就系将个 need 摆高咗啦。 唔系，我唔系你讲首先，我覺得係咪人一定要需要買樓咧？呢個方法即係呢樣嘢唔一定係唔一定係必須嘅。個問題就係話香港嘅租金飆升到係咪一個 practical 嘅水平？ 呢個係因定果嘅問題咯。嗱，呢個我可以同你繼續講嘅，即係我留後後少少講嘅呢個問題啦。究竟租金呢樣嘢係因？是因为政府做嘢或者定系有啲人去垄断。 系啦，所以我觉得嗰样嘢更加值得讲。 呢个咧就系因为呢个我会后少少我希望去讲嘅嘢嚟嘅。咁因为而家讲紧上车呢个 topic 啊嘛，所以我先要讲翻一样嘢就系究竟上车又系唔系一个必须咧？咁如果你话啦，我唔系必须而系佢系一个 top up 嘅嘢嘅话，咁我系喺我环境能力。我可以擁，即係我可以有能力擁有嘅時候，我先要考慮嘅嘢。所以如果頭先阿金金話，喂，我基本上攞個最低工資，我買唔到樓。講真，如果最低工資個個都買到樓，我就反而驚，我就反而覺得係唔正常，因為變咗原來樓呢樣嘢咧，喺我哋呢一個社區入邊咧係完全唔值錢嘅，完全唔需要嘅。嗱，我哋香港飲水基本上好平。人哋问你喂，整杯水嚟饮下，你冇问题俾佢。你试下，你如果去嗰笪地方系马尔代夫，嗰度冇水嘅资源噶。你要问人哋攞支水饮，喂佢可能我请你食烟好过，系嘛？因为我哋变咗就系话，我哋好多时候最主要系讲紧个分配问题啫。所以我一定要搞清楚，阿大师系唔系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买楼先？ 喺某程度上。每一个人是需要有瓦遮头，而将嗰样嘢系咪变做自己嘅资产呢亦都系有需要嘅。喂，咁呢个系一路我哋受教育嚟讲，系觉得喂，我哋系要需要有一啲嘢揸手噶嘛。当然啦，有好多嘢揸手啦吓、啊，除咗楼之外，系咪先吓？有好多嘢可以揸嘅吓，乜、都揸嘅系咪先？咁所以就系话，有啲嘢，有啲人可能会话喂。睇翻新加坡細過我哋香港，點解新加坡都可以做到一啲可能係低價錢嘅公屋？頭先你又講啦，公屋 佢哋嗰啲叫祖屋， 係啦，祖屋係啦，佢都可以做到啲嘢，而唔會令到啲人佢嘅地比我哋香港更加少啊，係咪先？人口就係啦，面積上係啦，人口就好似應該我哋多過我哋好多啦，應該就嚇。咁但係。在他们咁资源紧绝的情况底下，讲在地方面就，他们都可以搞，即可以令到个问题不会好像我们在香港咁变成一个恶化，即我觉得就是好像恶楼咁样啊，真的好像恶楼咁样。喂，大佬，有些人就好想，喂，好想上，或者就算衰啲讲句啦，去翻话，唔好话上车啦，即嗱上车咁咪一样嘢啦。你话去到想排公屋啦。最低工资如果有两个人最低工资呢，你已经排唔到㗎喇喎，除非你一个唔做嘢㗎喎。是不是咁呢个都系唔合理㗎嘛。 咁或者如果大师你认为合理，不如我哋先睇下你认为合理应该系乜嘢嘢先。 我认为合理。我认为合理呢就应该就系起码个房屋分配呢，起码依住如果真系有啲人系个经济能力可能开头有啲差嘅。我觉得政府系确实系要帮呢班人嘅。亦都有啲人有个提议就话，譬如话啲旧嘅工厂大厦可唔可以，如果佢合乎呢个更改，即系所谓叫 土地使用权 啦，系啦，同埋个使用权，可唔可以变咗啲平价啲 嘅類似林屋啦，我當佢叫林屋啦，你租出去又好，或者賣出去俾啲俾啲低收入人士都好啊。你有好多低收入人士，你睇下深水埗嗰啲，佢哋雖然第一佢哋係好想有間屋，佢估佢哋想俾錢租間屋咩？想租間公屋咩？佢都想有一個真係自己嘅物業，將來係俾佢啲仔女又好點又好，一路 carry on 落去，唔使諗啦嚇。喂，我住幾年，我又俾人趯走；住幾年，我又俾人趯走。 嗯， 唔係咁噶嘛，大佬候鳥啊！我哋係 嗱，我俾第二個 solution 你，即係話，如果我咁樣問，政府有啲牛樓個下村有咁計啦，1000蚊租俾你租一個月。俾你租，你系觉得唔好嘅。我宁愿系买咗个单位。你话如果俾我租1000蚊个月嘅话咧，我可以租过世嘅。 嗱，阿 Raymond， 所以我讲翻就话，点解我会觉得当时阿跛个董讲嗰样嘢系 OK 嘅？喂，85000嗰、那个，佢系将一个好平价嘅叫公屋压到去似十几万，好似十零万，十零万应该可以买。 嗰阵时叫做呢一个租者自 强屋。系啦，系啦，你谂下，跟住之后系乜嘢人？到佢要将呢个政策变做话不存在，其实普遍市民系欢迎你，就算住公屋，我住公屋嗰啲，我系欢迎，我欢迎。喂，大佬，起码我要唔使谂，我真系已经有件嘢喺手啊嘛，明先？ 大师，你欢迎，我唔欢迎，因为我冇啊嘛，我冇 啊嘛。阿伯，你本身就几嘢揸喺手，你同我讲呢啲嘢， 嗱，点解 同我讲呢啲？ 唔系，点解咧？我就因为讲翻个原则问题。其实点解你觉得应该要上车啊？因为我冇啊嘛，所以我咪要有咯。咁同一样嘢，喂，你可以租者置其屋，我冇啊嘛，我咪反对你咯。呢个系好正常嘅嘢。首先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头先咧阿大师咧讲咗个情况好得意嘅，咁我好同意嘅，就系佢同佢话政府咧，我哋如果譬如话啲人咧系基本上咧要帮佢，系要佢上车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系开头嘅时候帮下佢。呢样嘢我好同意嘅，系嘛？咁如果系咁，点解唔一个最简单嘅方法？你限制公屋嘅年期咯，任何人入住公屋五年一定要你走。咁然后因为你个环境应该改善咗嘛，你本来应该假设咁讲，我租层楼要8000，我而家租公屋就1000，我就悭7000，咁我一年悭84000，五年都悭40000，勉勉强强我应该应付到。我 呢笔钱应该储喺自己度，储喺政府度， 冇问题，你储喺自己度啊。咁所以我限咗你五年，你系咪应该要走，俾第二个人可以更即系有个讲你叫楼嘅生命力啊，有个流转啊，呢、這个概念，你作为一个后生仔，你接唔接受先？ 我 得啊！你问讲先，我俾个求证光 镜， 唔 系啊，就俾你讲，唔系啊，其实我唔系咁想讲， 我 唔想讲，唔系因为简单嚟讲，咪好简单啫嘛，即系你问我俾层牛头角下村，我如果1000蚊租喺度住过世嘅，你问我租唔租，我租先噶。 但系如果我净系限，如果譬如话啦，我唔理啦，总之其实你牛头角下村又好，你梨木树上村都好啦， 唔同，梗系唔同啦。 嗱，我唔理，而家问题有个 vacancy。嗱，即系因为基本上你而家系冇办法储到钱，冇办法有首期上车嘛。咁但系事实上亦都有啲人，佢其实已经享受咗呢个福利啦。嗱，如果 Raymond 头先都讲，俾佢住过世，你梗系完啦， 系啊， 系嘛。咁但系问题呢个福利享受咗，我俾五年你，然后要求你搬走，然后你将个单位腾出嚟俾其他佢有需要嘅人，你觉得呢个 policy 系唔系简单快捷过？我又要攞个工厂大厦俾你，我又要去改变嗰啲设施。我又要计下究竟承重量够唔够啊？如果万一逃生又点算？咁我系唔系会方便好多呢？ 简单嚟讲，我系同意。 如果你系同意嘅话，咁啊扑街啦！边个扑街呢？市委扑街。我哋曾几何时，我哋争特首嘅时候都讲过有一个叫治安心啊嘛。 佢上咗场就铲咗啦。 系咁，我哋系个原理就系话，我俾间屋你，俾你喺度储钱，不过嗰嚿钱就储咗喺政府度。 嗯， 然后到你若干年之后，你攞嗰嚿钱出嚟，你可以攞嚟买私楼又好，你甚至乎系攞嚟当你而家住紧嗰层楼嘅嗰个首期。 嗯， 你继续喺度，你停买咗佢，咁由政府收翻啲钱，佢咪可以喺第二个地方度继续发展。我哋成日所讲个生命力。 系啊，系啊。 咁点解你思威搞乜春嘢？你一上场，喂大佬，你俾人试下，我咪上次上嗰集都有讲过，政府系需要有一个政策嘅延续性，因为我信你政府啊嘛，你之前做上嗰届做嘅嘢，喂我今届继续负责，你唔高兴嘅，你咪等治安心得一栋两栋搞掂佢咪算咯，你换咗佢， 你有冇机会俾班后生仔真系去试？究竟我有冇能力自己独立？ 咁啊，金金大师，你有冇谂过曾特首推嗰个计划嘅咧？系治安心计划，即系讲真，其实我系有嘅，即系我系神咁早已经留意呢一样嘢。 我当时都有考虑过，但系当你谂下个人一去咗，连乜都去埋啦，咁讲咩啫？即系我会觉得，喂，大佬有样嘢确实系我觉得系帮得到嘅，系帮得到， 咁你有 帮得到嘅？ 咁你有冇考虑过先？ 当时我都有考虑过嘅，当时有考虑过，因为喂，起码真系帮到，系帮到一啲想希望独立嘅人士。是不是 呢、 个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嚟嘅。 即是你始终都觉得政府是有责任去帮人买楼嘅。你唔即如果我调转头来讲你唔赞成政府是俾其他形式嘅资助等啲人是有满足到个住屋嘅需要嘅。即係 in form of money 啦 subsidize 啦租俾资助佢啦帮佢搵适合佢嘅地方啦唔一定买 㗎。嗱有样嘢就係话如果有唔同嘅policy,有啲人，有啲香港人，或者我哋俾我啦，贪心嘅人，我会一次过喂，逐个逐个去试嘅、哦。 明点样逐个逐个去试啊？女啊， 系啊，喂，大佬，你有五条女喺面前，啱啊，当你有五条女喺面前，一条女咧，你最多咧就玩两个月嘅啫。 你继续继续， 系啦， 你唔使咁嘅 另外，我冇贪噶， 我同你一齐讲， 系啦，咁啊一条女咧，你要对咗佢一世嘅，咁啊另外仲有一条女咧。你又可以咧交同人交换玩嘅， 咁好前卫啊咪？我开始有啲接受唔到， 即系个情况就系话，喂，咁你梗系会觉得，咦？咁既然有几种唔同嘅嘢，我梗系样样都想试下噶啦。嗱，好似你头先讲话，哇，会唔会系有租金嘅个优惠资助？咁好啦，咦？我发觉原来我可能嗰个咩自扑街计划，我做我未必申请到嘅，我咪试下呢个租金嗰个咯。好啦，你话租金嗰、那个。可能都唔得，佢唔知又整个叫咩咩嗰啲咩工厂翻身嘅，我又走去抽下，点解而家有咁多啲后生仔十一到十八岁，第一样嘢点做咩？ 出轮公屋， 咪就系、是、咯。 但系你有冇考虑过，你样样都去轮，咪搞到条队肿晒咯？你咪而家搞到嗰啲幼稚园咩？ 即系等于系 幼稚园咁。喂，咁你 肿晒我唔系好明，长我就明，肿我唔系。 吓，咁你譬如话啦，你咪好似嗱有啲天嗰啲咩上水嘅家长，喂一个人报十个，咁其实本来明明够位嘅，而家会搞到乱晒龙。嗱，我哋其实最主要咁讲，我自己认为啊吓。一个政策我点样睇佢系好嘢呢？嗱，治安心我认为会比居屋好，虽然啲人唔认同，因为点解啊？居屋实际上要俾嘅钱少咗，但系其实治安心本身系咩嘢呢？就系、是、一个财务嘅管理。你其实由头到尾都系俾咗咁多钱嘅，只不过你开头吃力嘅时候，我帮你令到你俾少啲，到你能力好咗，我俾多啲。但系居屋呢，我系攞咗人着数嘅，那个着数系咩呢？地价。 嗱，你讲呢样嘢咧，就可能会引申到去，我自己觉得类似而家我哋做紧嘅一样嘢， 嗯， 嗰叫做咩咧？就系我哋嘅 MPF 啦， 嗯， 同嗰个叫做以前就系强系叫公积金， 嗯， 而家就系 MPF 啊嘛，即系呢个我哋容后边再讨论啦。我话点解会似嘅就话，因为你而家讲嘅就话，好似安心嗰、那个，你去到后期你要比较大啲嘅钱嘅， 嗯哼， 系啦。如果你系嗰、那个叫做话系当系话系佢係借錢俾你，或者係俾個叫優惠你嘅，咁我哋係俾得少錢咗嘅。喂，咁如果調翻轉，我梗係申請過我付出少嗰個啦。任何一個人都係咁諗噶啦。喂，我冇留俾嚿錢俾你去滾，我唔知滾到幾時。跟住之後，喂，去到嗰陣時個樓價唔知會唔會係嗰、那個嗰想心目中嘅水平噶咯、因為佢樓價正常嚟講 ，suppose 啲人就會話係升，就算跌。都会跌到好卵扑街噶嘛？如果跌到好卵扑街， 唔系一讲到头先一讲到又话交换女啊，又话剩嘅时候咧，就引咗阿 B 哥入嚟啦。咁我哋欢迎今日阿嘉宾阿 B 哥，大家我哋讲紧呢个房屋嘅问题嘅咁样吓。 唔系咁啊，房屋问题啊，头先我听到阿金金大师系楼价系上唔会即系点样落嘅话， 一般人嗰个心态就系觉得个楼价系上，就算跌都唔会跌到好扑街。 如果你从一个大浪的角度来看，你是一个1973至74年 around 嗰段時間嗰布列頓森林會議取消金本位之後，即係冇即係將嗰個銀紙印銀紙嗰個束縛解除咗之後咧，咁理論上資產價格咧係大趨都係升嘅。咁譬如去到一啲好特別嘅情況之下，就譬如97年、98年嘅金融風暴，因為香港陷入個通縮潮，但係佢如果你拉到更加長嘅上升軌，都係 over 向上嘅。 冇錯。嗯哼，咁啊，头先阿主持有啲拗头啦，咩布列顿啊，定成啊，布列顿森林啊，咁其实就系话，本身以前印银纸就一定要有嚿嘢喺度支撑住个银纸嘅价格嘅，系嗰个协议咧，就而家你印银纸咧随便印得噶啦，咁我喺度补充翻少少。 嗰阵时 around 系一黄金系黄金好似对 around 35蚊定咁上下嘅，系啦。依家就系1200几蚊啦，已经系 不如 大跌咗。 问多一次阿 B 哥，头先我哋有讲开咧，而家我哋政府帮啲唔好话帮啦，而家讲紧话要上车，有啲后生仔，系好辛苦嘅，你认唔认同咧？ 唔系，因为嗱，你其实系，譬如我之前咧，帮佢哋揾资料做呢，讲呢、這个，譬如凤凰计划，即系踢波嗰啲咧，其实我发现咗个现象系好多工种咧，九七年回归之前咧，个人工系原来同依家系冇分别，甚至乎依家系。呢、這个工种系比当阵时仲低，但当然大家都知系，譬如九七之后。到依家呢20年到啦，咁其实系 全球未有咁快20年啦，未有咁快 15年 啦， 10至20年到啦。咁呢段时间咧，其实系全球包括系美金同埋香美金，其实系印银纸代表港纸都印银纸啦。其实基本上系个货币供应增加咗，但系人嘅实质上面个。人工冇增加到，即系等于个disposable income 实质上系跌咗嘅。 嗱，咁啊，好多谢阿 B 哥嘅，其实帮我引申咗我跟住要讲嘅少少嘢嘅。咁其实咧，我哋都阿 B 哥有提到一个印银纸嘅问题啦。咁其实咧，永远都系咁讲噶啦。你银纸系印多咗咧，其实你而家见到表面上睇到所有嘅嘢升咧，其实就唔系因为个物价升，系本身银纸嗰个购买力下跌咗。咁我用一个比喻咁样同人哋讲啦，呢、這个世界喺个市场入面只得两样嘢，一个叫钱，一个叫货。如果我大量咁泵咗啲钱喺度，咁然后货冇增加嘅话呢，其实每一件货分到嘅钱就多咗，所以每一件货系贵咗嘅。咁但系而家问题就好多人就会归根究底去谂啦，究竟而家所讲你话啦理论上嚟讲啦吓，你如果钱多咗，你个经济系好咗，应该每人分到嘅人工系多咗，因为你先追到个购买力噶嘛。而家最大嘅问题，我认为唔系楼价贵，而系某一啲基本上上车人士佢嗰个薪金点解会咁低？ 唔系，但系头先你系讲话佢哋好似谂大咗 嗱，咁事实上嚟咁讲啊嘛。头先因为咧，阿金金大师我补充翻啦吓，就系话其实我攞个最低工资，我买唔到楼，所以呢个社会系好唔健康的。咁我就话啦，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咁如果最低工资个个都买到楼，咁公屋同居屋俾边个咧？系嘛？你一定，你最主要就话，究竟我喺呢个社会嘅阶梯，我本身系咩位？你可能系需要储蓄。嗱，你要记住呢样嘢。自从由2000年开始打后啊，我哋有啲嘢变咗，变咗系乜嘢咧？我哋唔系直接系一个薪金就代表我收入嘅。每一个人都开始有一样嘢叫投资。而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印钱印得多了，而钱多了。 快过你的薪金增长。 所以有阵时候真的就是说，在投资的收入分分钟是多过你 direct 的收入的。如果你只是说为我用人工来比较的话，某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你真的譬如说这么说，可能我份人工高过李嘉诚，你信不信？不过他是收股息而已，他的投资是很大，但是他人工不是很高。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考虑嘅就係话，点解要学一个正確嘅理财呢？就係话除咗你要有储蓄，然后点样将你个储蓄滚大，变成一个你平时一个 passive income， 再加埋你个 active income， 你有机会去到你自己搵到嘅嘢。 如果你淨係望住話喂我餐飲餐食餐餐清，而同我乜都冇，對唔住啦，冇話樓啦，女都冇啦，好正常㗎喎。係咪呀，咁啊 Raymond 有冇啲咩補充喺 Raymond 其實都係後生人士。 佢皺晒面頭 咁。而個投資完返嚟嘅 dividend 或者嗰、那個嗰個係令到你個本再增加㗎嘛。跟住再投資其實係有個 compound interest 或者叫 multiply effect 再乘上去㗎嘛。係 咪周星馳都教你㗎啦，一間變兩間，兩間變四間，四間之後點呀上市。係咪咁上下嘢嚟㗎嘛。 知唔知點解我唔應呀？ 點解呢？ 因為我冇諗過原來我同你啲意見原來咁相近。 你嗰啲 咁嘅問題，咁嘅問題就係話，咁我真係好奇怪喎，咁點咧？如果我話你啱嘅，我咪要同你一齊插啊！金大師，咁好似唔係好道義。 呢個世界有黑哨啊嘛！ 諗下諗下，屌，唔好出聲好啲喎，真係好似咁，即係為咗道義上咧，我都係原來啊，係啊，阿伯，我原來我同你啲意見真係好相近啊！暫時呢一刻我都唔好發表意見住，不過。有啲嘢我都可以讨论嘅就係、是、政府去资助香港嘅市民去解决住屋需要呢係有好多种唔同方法嘅。咁金金大师淨係带出咗一样嘢，就係、是、话政府应该资助市民买楼，喺呢个范畴上面讲啫。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就唔太多讲意见啦。咁下一 part 返嚟或者我哋讲一讲，除咗买卖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政府可以帮到人去置业啊，又唔係置业，即係可以解决住屋需要呢。咁下一 part 返嚟继续讲。 抱きしめてしじまの中であなたの声を聞かせてこびりつく涙を溶かして冬はもうすぐ終わるよ悲しみをくぐり抜けたその後で繋いだ手の温かさが全てを知っているあなたと二人で「それだけで何もいらない」「昼も夜も夢の仲間でずっと一緒さ」傷ついた心のかけらを一つ残らず拾って愛という不思議な地図をつなぐピースを探すよ本当の強さは一人じゃないって言えること風の中で寄り添う花のように姫やかにあなたと二人で生きて行けたら何度でも生まれ変われるたどり着いた僕らの場所でずっと一緒さ 而家就讲到嘢噶啦，唔系有Jingle入嚟嘅咩？上个礼拜唔系有Jingle嘅咩？哥哥冇噶啦， 唔系今日 B 哥喺度 ，B 哥直接讲啦 ，live 讲一次个Jingle， 唔系讲一次，讲一次，讲一次个Jingle， 咩Jingle？ 我机会， 唔系唔系，我其实咧头先讲个银之速度，我其实系想补充嘅，系。我哋点解会出现通胀或者个物价上升呢，就是主要是我哋个资产个增加个速度呢是不及货币嘅供应个速度。而个货币嘅供应嘅速度呢其实最主要是两样嘢，一样嘢真係个货币供应，而系另外一样嘢就係货币嘅流转速度囉。而譬如美国点解当阵时陷于通缩，或者日本陷于通缩？因为佢基本上嗰个货币流转速度系慢到几乎等于零。 嗱，我呢度帮阿 B 哥解释少少啦。咁啊，其实 B 哥所讲嗰个货币流转速度同埋货币个供应咧，我哋讲紧咧就系 PV， 唔系MV 等于 PQ。其实系咩意思咧？嗱 ，P 咧就系个价钱 ，Q 咧就系嗰啲所有个货品。我哋市场上有货品就一定有钱交流嘅。咁我哋就一定係有个钱，譬如话佢未必係话我係印到咁多钱出嚟应付个货币㗎嘛。咁我就可能会係嗰笔钱收咗之后再攞出嚟再用，咁所以就有个流转嘅。咁如果个个啲钱，其实03年其实好大镬嘅，就係咩呢，大家都觉得唔知有冇听日。啲钱就留晒喺自己个袋度。 唔肯流出。 唔肯攞出嚟用。我记得嗰时候有一个广告系讲一个菠萝包。叫大家喺香港嗰度买个菠萝包，然后买菠萝包个人呢佢又攞咗去唔知点样旅行啊 ,click click 嘢啊，咁最拉尾啲钱留返嚟你度。就係嗰陣时候就係话嗰个 V 啊，嗰个 velocity 太低啦。咁、而美国而家个情况亦都系一样㗎咋嘛。啲钱个个都系银行唔肯借俾你㗎嘛。喂大佬我驚你还唔还到啊。咁你市场上冇钱用㗎嘛点算呢，就会通缩啦。因为个 Q 系唔会变嘅，个货品唔会变嘅，所以个 P 系跟住下跌咁解嘅啫。 即系好似如果用个例子嘅话咧，当日咧，有人网金币，但系冇人民超市嗰阵时候咧，咁啊人网金币唔能够出嚟买嘢啊嘛，咁啊冇制造一个货币流转速度咯，所以当日系人网金币增加咗嗰阵时候咧，系冇产生。通胀，嗰啲通胀咧，主要喺呢、這个人网大笪地喺度坐啊大地啊斗啊地址咁样样啊嘛，咁啲钱咧冇去可能卖嘢，卖完嗰啲嘢嗰个金币啊，再用翻喺其他地方咁样去用，喺度转多几层啊嘛，咁所以当阵时冇通胀，咁依家 suppose 如果有金币嘅话，就会产生通胀，好彩依家取消咗冇用呢种金币啫。 嗱，一讲到呢个钱无端端留咗喺笪地方攞唔到出嚟咧，有一样嘢唔可以唔讲嘅，就系个强迫金嘅问题。嗱、我哋由2000年开始一路咁供到嘅 MPF 度啦，大家净系自己望到个户口啊，一路可能啲数目自己喺度跳嚟跳去， 好惊啊！我 呢嚿钱永远你都攞唔到出嚟嘅，除非你话俾人听，喂，我而家退休嘅啫。 真噶，阿伯，我好惊啊！每次睇，每次年终一睇咧，啊，佢老母个臭閪！ 又少捻咗啊！我屌，唔系咁捻样噶。 你最大个问题，你要我交税，我都仲见到你政府攞咗我啲税金嚟做嘢啊，系咪先？起码我嚟维亚搵都仲会啊，系咪先？咁你而家嗰啲咁嘅强迫金攞咗入去，喂佢做乜 Q？ 你完全唔知噶。 而家喺政府上系 lock 住咗一嚿钱。 系啊，佢直情啊嗱，你话而家你嗰个咩咩预算案，你乜嘢都冇噶。佢话赚就赚，佢话蚀就蚀噶，系嘛？咁呢一坛嘢又点睇啊 ，B 哥？ 如果你用个强积金嘅角度嚟讲，佢某程度上系减低咗个 money velocity 嘅。 嗯， 佢因为事实上 lock 咗一嚿钱。 lock 咗一大嚿 钱。咁咧，佢如果你用货币学派通胀通缩嚟讲，佢其实系呢、這个金融，唔系佢金融海啸之后，佢嗰、那个强积金有帮到手嘅。佢等于一个海绵，将一嚿钱 lock 住咗，等个市面上冇流通咁多钱，咁令到香港通缩冇咁衰，我哋都赞佢拍手啊嘛，要系咪先？ 阿边哥嗱，即系咁讲，因为嗱呢、這个强积金推出啦吓，其实佢话个唯一个好处就咩咧？就帮一啲唔捻储钱冚家铲，佢老。系唔好指住我，大家唔使指住我。咁样咧，就呢啲人去到年老嘅时候咧，就有嚿钱。但啲人计过度过，我俾你去到年老65岁攞到嚿钱啦，都系得个十零万嘅啫。 啊，咁啊，应该唔止。咁我而家去到而家都唔止十零万。 唔系我打个比喻啫，可能我够扑街啦，大佬。 咁大佬喂，我真系想答最都冇得答喎、啊，大佬。第一即系我唔同意你讲个金额啦。第二就系话，当你可能有50万，当你100万，屌你都可以输咗咁啊，契弟。 嗱，其实讲强积金，我呢度加个备注喺度啦吓。其实如果正确对待强积金咧，就应该系尽早攞嚿钱出嚟嘅。 嗯， 因为咧攞嚿钱出嚟，你爱嚟投资，佢可能 generate 嗰嚿钱咧，分分钟你退休咧，即系如果你一路摆落去咧，你多过强积金嘅。 同埋个强积金，如果你用高斯定律嚟讲，个 transaction cost 太高 啊。 如果你个强积金唔系一个封闭式嘅基金，即系有个基金经理坐盘嘅，而系好似系譬如 ETF 嘅，交易所平台基金嘅，譬如我哋买2800呢、這个。盈富基金嘅，或者 A50 中国基金啊， 蚀到扑街， 唔系等等嗰啲咧。咁如果你用一个最长线个 long trend 嚟讲咧，绝对高过系一啲基金经理坐盘嘅基金嘅。 阿大师唔系好明 transaction cost， 即系等于你去叫小姐嗰啲龟婆收咗你嗰啲啊，就叫 transaction cost 啦。我明。喂，你我个例子 咁样点捻样搞啊？喂，即系我啲钱又俾人叻咁啲，我啲钱又俾人叻咁， 唔 捻啱喎。 唔系嗱，依家嘅 MPF 嗰啲咧，因为有基金经理坐盘啊嘛，就等于以往去叫鸡嗰阵时，有个龟公或者个黑社会睇到同你嗌价嘅。喂，我嗰个小姐几多钱？可能个小姐，譬如我嗌800蚊，叫呢条小姐，可能呢条小姐咧拆咧，即系拆200蚊，咁剩翻600蚊咧，就系、是、呢、這个 龟 公收咗啦。嗱，依家嗰个如果我讲个 concept 系用呢个 ETF 嘅方法。就系、是、上咗141.com 啦，就系同样可能叫鸡，同样可能叫鸡，唔系俾800蚊，俾600蚊，141就收一嚿，净系收100蚊，咁咧剩翻嗰500蚊咧，小姐落，咁啊小姐系咪个 disposable income 增加咗啊？ 嗯哼， 即系佢以前原本就收200蚊。依家收咗500蚊，佢都多300蚊喎。佢300蚊可能可以攞嚟，喂，可能去工联会嗰度学下揼骨啦。 唔系啊，佢话嚟买， 可能或者学下英文啦。 我哋买 B B 油， 可能将佢增值啦，或者用一啲高质素嘅 B B 油啦。咁令到嗰啲嗱，譬如佢识多一门手艺，令到系譬如佢识得揼骨按啲穴位啊，帮人趴翻正啲骨，学下英文可能接下啲鬼佬客啊，或者买啲靓嘅 B B 油，喂，可能令到一个妓女嗰个 business 咧个 value add 咗嘅 ，value added。 add value added 咗咧，吸引更加多嘅生意，可能系如果用我哋用嗰个以前那个 marketing 个叫 end of model 咧，就 market development 啊，即系发展走向国际， 咁、上得市噶啦， 更加多嘅外来嘅 恩客，就回流过嚟香港。而喺香港咧，某程度上嗰啲大热到其他啲 business 噶嘛，例如洗毛巾啦、楼下叮当楼下嘅邓小姐嗰阵时嘅茶餐厅啦，而茶餐厅个生意亦都多咗，咁啊可能令到嗰啲楼面楼枕人工加咗，咁楼面楼枕个人工加咗之后咧，佢亦都系会使得多啲钱，即系成个经济嘅动力咧系激活咗嘅。 咁你又濑嘢啦。嗱，如果按照你咁样讲法，咁於是个鸡斗个租金就越嚟越上升，咁就轮到阿大师啊过嚟嚼你，喂大佬，我而家冇地方住，通街都系，点算咧？ 唔系令到咧嗰、那个鸡斗嗰、那个嗰、那个租金上升咧，咁啊包租公可以使嘅钱系咪多咗啊？佢亦都可以将佢多咗嘅 disposable income 咧去使其他娱乐，例如跳下茶舞啊，去西瓜刀啊。即系等等咧，跟住或者可能得闲去买下部智能电话，可能嚟 subscribe 我哋嘅 HKP 咩？冇错，一个金 咁样。咁听到啲节目有完养分之后，可能会做啲更加 value added 嘅高增值嘅嘢，系令到全香港嘅经济，因为我哋花生台激活咗嘅。 梗系会啦，梗系会，有我喺度啊嘛。嗱，咁点解我哋无端端楞到落去 MPF 呢、這个？呢、這个讲法呢，咁其实我哋首先要睇下 MPF 嗰个制度系点呢，就係话啦，嗱，你雇员呢你就攞 5% 出嚟，咁当然啦你可以攞多啲如果你按交嘅话，系咪先，咁然后呢就规定咗呢个雇主都要同样地攞 5% 出嚟，咁呢 5% 呢就唔系属于你㗎喎，就係话啦，如果有一日公司唔知咩原因要解雇你、炒你或者执笠咁样啦，咁理论上公司系应该俾翻一个长期服务金你噶嘛？咁咧佢咧就话啦，雇主你之前供嗰啲咧，我当帮你储住呢啲钱，到将来咧你就可以攞翻呢嚿钱我嚟补翻个长期服务金，系嘛？咁啊，阿大师咧对呢样嘢咧就好有异议嘅。吓，佢可能觉得喂唔应该攞呢嚿钱，因为而家最近咪话紧话唔应该即系将呢嚿钱应该拨埋俾 个对冲个对冲方面咧就减少。 系啦，咁佢就觉得嗱，咁我就住呢个话题，我又想咁样谂法。本身呢嚿钱系雇主嘅呢5%，系嘛？如果你话啦减少个对冲，其实你就即系要雇主帮个雇员孭多5% 啦。无形中即系话你其实一路落嚟咧，你系暗你而家今日一决定咁做，你就系由2000年到而家个5% 人工，你全部加翻晒俾个雇主。 系啊，冇错冇错。 喂，我条数计唔掂噶，我可能老实讲，我赚嘅都可能10%+。你而家全部人工帮我阉咗5%去，我未必搞得掂。 佢其实系某程度上喺你个人工度扣翻出嚟，但系你。喺人工扣翻出嚟嘅话，代表你个 disposable income 少咗嘅。如果代表你 disposable income 少咗，你亦都代表你可以喺个市场使钱嘅话系少咗。嗱，譬如阿金金大师，我之前见你 Facebook， 你去一兰拉面啦。系，如果佢好似你所讲咧，就系、是、令喺个 MPF 增加咗，令到你可以使嘅钱少咗，你可能唔去一兰拉面嘅、你可能去啲平价啲嘅面，可能譬如潮兴嗰啲呢个食碗鱼蛋粉咁样样嘅，咁你咪嗰个可以使嘅钱少咗，亦都同时间你除咗系个 value adds。即系你冇使得咁加 premium 之外咧，你使嘅次数都少咗。 唔系，佢而家讲 你，而家我讲紧嗰样嘢就系话，始终 MPF 你去到你冇你65岁，唔系你冇话你自己断手断脚，你唔可以攞翻嚿钱出嚟啊嘛。 咁呢、這个吓呢、這个类似嗱。你咪类似头先你讲得啱咯，咁佢个意思就系话，喂，你老咗嗰时候，我惊你冇钱用，你拗我政府资源啊嘛。 系啦， 咁嗱，你有冇谂过喺我哋呢一代人？嗱，以前嗰啲人佢冇储钱，你政府就要俾佢。我哋呢一代人就自己养自己嘅，系嘛？咁我而家今年交嘅税，我又要养之前嗰代，我又要养而家呢一代。老咗嗰阵时候咧，我又食翻自己嘅啫。其实呢个 M P F 揾我哋笨嘅，系嘛？绝对系揾我哋笨嘅。咁而家争在只不过系话喺雇主嘅角度，如果以减少嗰、那个对冲，咁即系话我雇主仲要硬食多5% 俾个雇员添。咁嗱，如果我突然间今日炒你，我以前嗰啲帮你供嘅 MPF 我唔攞得，我再要无端端揞一嚿钱出嚟。咁如果我系一个雇主，或者你手中嘅无良雇主， 我咪每年炒你一镬咯。咁我咪唔使年年俾嗰个长期服务金你咯，系嘛？你谂下个情况一样系咁嘅啫，咁系咪大家咁样会觉得开心啲咧？ 喂，但系根据陈婉娴小姐讲，其实咁样系啱嘅。咁因为而家嚟讲，喺个劳工保障嚟讲，喺香港都系好弱鸡嘅啫，就系成日俾啲冚家铲剥削我哋呢啲咁嘅低收入雇员。咁所以先有一啲好嘅劳工法例或者呢啲咁保障啊，去保障翻我哋啫嘛，保障翻我哋呢啲打工仔啫嘛，系咪先？ 唔会嘅，如果咁样行落去，你好快做老板噶啦，你一定自雇噶。 系啊， 你自雇咗，你一定做老板噶。 唔系 呢个方法， 唔系哥揾食落去。 呢个方法系令呢个方法就令到香港人人人做老板啊，几好啊，系咪先？ 即系我攞个例子出嚟啊，阿黄教主之前咪有档牛面嘅。你哋有冇人知道佢啲牛肉面点煮啊？ 我知啊， 即系话说咧，原来我哋啲2011嘅区选参选人咧，系有手信同埋有礼物嘅。 系冇错。 咁啲礼物咧就系、是、呢、這个牛肉汤蒸一罐啦，一公斤装嘅。 系吓罐头， 屌你老味，嗰件嘢过期嘅仆街。最重要就系、 是、开气。 我唔使惊，嗰啲腌料通常都可以整得下嘅。 嗰、个唔系腌料嚟噶，嗰、个我嚟开汤噶。嗱，点解咧？呢、這个就印证咗，一做老板就好捻辛苦的。例如点辛苦法咧？你知阿黄先生佢一顿牛面喺旺角噶啦，喺洗衣街咁滞噶嘛。哇，嗰档 租金贵， 租金贵，地点好。哇，睇下呢个老板同佢签几年租约嘅啫，签咗佢三年租约，两年死约，唔系三年死两年生咧，即基本上五年之后就瓜柴噶啦。咁、事实上就证明瓜柴咗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好啦，呢五年之后带嚟咗咩社会问题咧？屌你，原来就真系黑钱啊嘛！屌呢、个问题大啊嘛！原来你冇钱揾你就走嚟街度黑啊，黑完人就呃啦。我宁愿佢卖牛肉面啊，问题系。 咁啊，令到佢如果黑钱嘅话咧，啲人捐多啲钱俾佢，令到嗰个市场面个 disposable income 咧进一步收缩。 系啦，唔系最紧要个分别系咩咧？ 即系代表嗰啲教徒， 其实系 可使嘅钱。以前就咁啊，买碗牛肉面 就当捐咗钱噶啦， 有个心灵上面嘅喜悦， 你觉得支持咗香港社运啊嘛？ 唔系，之前如果就咁买牛肉面，食完之后，喂，起码饱个肚。有心灵上面嘅喜悦，系某程度上系满足咗你某程度上嘅 needs 嘅，即系好似如果 Maslow 嘅理论咧，呢个生物层嘅肚饿，咁咪食碗牛肉面，咁满足咗啦。咁如果真系捐钱嘅话，好空泛， 唔会 满足唔到。 捐咗钱好热血噶，你真系咁搞错你， 即系嗰啲 天寒地冻啊！天寒地冻嘅捐钱啊，暖肚啊！ 喂，即系咪 Marshall 最顶嗰层系 self actualization？ 系啦，因为嗰次咧已经系超越咗肉体啊，要去到精神嗰一层面啊，系肚虽饿，血仍是热的， 或者好似台湾台南咁样。肚子扁扁仍要头阿扁，我饿得唔紧要，因为我精神上嘅头都阿扁，我好伟大。嗰种精神上面嗰种感召或者精神上面嘅满足，系可以压抑上面个肉体上面嘅饥饿。 唔系啊，你明白啦？最拉尾系可以吻完都冇嘢屙噶，表演过噶啦，上嚟除埋条裤吻，喂冇噶、啊，点解啊？因为我根本冇食过嘢。我仍然喺个脑入边，脑入边个心灵满足啊！你明唔明白？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我哋唔系我哋凡夫俗子啊，可以理解得到嘅嘢。 冇错，唔好意思，嗱，我想插插队先，即系你哋嘅意思就系、是，如果咁样长期落去个 MPF 咧，即系如果根据佢哋而家咁嘅行法咧，即系我哋而家我哋啲打工仔做紧嗰个嘢就系话，将啲嘢系叫做奉献出去嘅啫。 啱啊， 系精神上嘅奉献， 对住一个宗教，你系要奉献嘅。因为已经唔系一个政党， 又要 入宗教， 又话唔讲是非， 又话我哋系中立嘅。 唔系，你有冇睇以前咧？徐克定系边个嗰阵时，黄飞鸿打八年教，八年教都要奉献噶。 系啊， 系啊， 系啊，呢个好正常噶、哦。 你唔使睇医生噶。你睇醫生咧，只不過將肉體上面嘅滿足同埋肉體上面嘅治療，你有扶水咪得咯？你都係俾同一嚿錢，但係你有扶水，但係扶水嗰個 cost 係低好多。 唔係， 分分張紙嚟燒你咪悔。 而家問題係啲扶水可能喺年宵有得賣嘅。 边个？ 我哋提议一下啦，你下年可以求翻你年宵嚟玩下啦。 喂喂，花生台整啲符水俾你。听众买嚟饮下喎，即刻药到病除大佬。 花生台系应该卖花生，开头就卖干花生，卖唔晒就整湿花生，年年咁喺度卖落去啫嘛。 唔系，我炒花生咧嘅话咧，炒完之后咧，因为啲花生咧我惊过期，嗰啲炒花生新鲜啊嘛。咁啊过期点算咧？咁好似啲牛肉面咁样，喂，你牛肉面嗰啲，喂，你都系个汤底变咗做呢个罐头啊嘛，将个保鲜啊变咗罐头，第时再出翻嚟再开 ，no， 再用啊， 唔会，个罐头咪变浓汤宝咯， 系啊， 再变鸡汁啊， 系啊，咁你啲花生系点啊？花生用唔使应该 花生油咯， 唔系花生酱啊，我哋需要你睇我懂得笑咯。 咁都要嚼落去嘅啦，边个你真系 又翻一翻嚟啦？ 系啊，喂，佢哋好远啊！ 唔系，因为好听啊，我咪听一阵咯。咁头先阿金金大师你又话咯，即系你系 refer 翻陈婉娴女士讲嘅嘢啊。咁我想问下你啦，你识几多个老细系开茶餐厅嘅？有冇识过一啲朋友做茶餐厅嘅？ 哦，真系冇喎。嗱，我呢个死穷鬼， 求证，求证，我话俾你听，想当日啊，李卓人呢佢要求话要啲雇主点样点样点样，跟住有一个人就同佢讲，不如咁啊，我打本俾你，你按照晒所有嘅嘢你去做， 系啊， 人哋缩沙， 唔系我就系想带出呢样嘢， 系嘛， 系啦，即系当你识得三两个茶餐厅，即系如果你系多口嘅话，同佢嗲两句咧，你系发觉原来生意好难做， 梗系难做啦， 即系需要你需要知道咧，即系而家请个洗碗嘅咧，都讲紧万二三蚊一个月嘅，仲要请唔到人。 但系阿 Ray 真系同你讲乜，即系有人好似放过蛇话嗰啲咩啊，好难请人嗰啲系做样嘅啫。 喂，咁你讲晒，咁你唔问下自己点解食48蚊碟火腩饭？喂，我真系识人话俾我听，喂，大佬嘅 M P F 又话要加，劳工保险又话要加，屌你租金又话要加。 呢啲系咪如果经济我嚟讲，应该系个 price for 啊？ 嗱，其实如果我哋咁睇咧，喺经济学睇法咧，就系其实劳动市场本身亦都系一个市场嚟嘅。咁你只不过系个demand 同 supply 嘅问题，真在有啲人你会觉得喂以前好多人做洗碗噶，而家做洗碗嗰啲人去咗边咧？ 因为最低工资啲人咪拣啲舒服啲工作嚟做咯。 系啊，嗱，我做保安坐喺度戇交交12个钟，你就踎喺度对住个碗对住啲碗 嘅12分钟，系啊， 我一样价钱。你因为价钱定咗，你冇得变。我就揀舒服嗰个做正常㗎。 係啦。 係咪 即係等于如果譬如好似所讲係喂你定咗一啲譬如 guarantee fund， 即係嗰个固定嗰个回报係咁样，喂我梗係揀最低风险嗰个。 係啦，又或者用个最显浅嘅例子，又係令到大师明白。 我唔该晒你先啊，唔该晒你啊。 两条女都咁样衰，我梗係揀个大波㗎啦。 梗係。 係咪冇得避㗎嘛，你明唔明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令到现在个个别市场出现了问题，不过调返转头咁讲，现在连保安都唔够了。为什么呢？我又研究过，喂保安应该好做啊，为什么现在好多屋苑请不到保安呢？原来保安有分的。你在沙沙啊，你那些卓越啊，门口咪有件保安咁样睇下啲人有冇偷嘢嘅。喂，人家在个商场度舒舒服服，原来17-18蚊个月。咁你会唔会喺个屋苑嗰度，然后我坐喺度俾人哋闹俾人投诉，我搵11000个月。稍微我识讲两句广东话讲得正，识两个英文字我都走啦。咁所以其实一级淘汰一级嘅。係咪？咁而家问题就係话啦，究竟点样样可以，即係有时候我知道有一啲嘅议员成日都话喂田北辰啊最兴㗎啦。啊地产霸权。啊！搞到我服装店都越嚟越难搞啦。咁其实除咗地产之外，系咪有其他嘢？我哋开头都话噶，人工你一推高咗，你一定令到个物价上升噶。喂，当日佢带头去大家乐度嚼人噶，而家你唔带头出嚟讲翻声，系嘛？你话人哋冇良心啊嘛？而家个良心反映喺嗰个价格度，系咪你？ 咁你冇细点电话，而家打俾佢啦，不如 好啊，唔系。阿细片会唔会听花生台啊？喂，阿 B 哥， 唔需要佢听，佢听电话得啦，大佬。最紧要一样嘢系用你的电话打出去，我电话佢打唔听噶嘛？ 啊，唔系，佢都会成个月之后先复嘅，大佬。 搵唔到细佬，搵阿哥得唔得？ 嗱，咁啊，一赖到个地产霸权咧，咁啊，阿大师咧血都冲埋啦，个头都红埋噶啦，咁样样。 咁啊，地产霸权，因为阿大师嘅口中就系嗰啲冚家产啦， 系净冚家产 吓。咁、啊、其实我想问一下，点为之地产霸权先？因为我都要话啦，嗱，地产霸权做啲乜嘢嘢？嗱，你要记住呢样嘢吓。一年我哋香港大约有240万定50万左右嘅楼，一年可以卖嘅新楼啊得20000多个，都冇添啊，而家10000多个啫。 嗯， 咁其实作恶嘅究竟系嗰10000多个嘅发展商啊，定系嗰200几万嘅业主先？嗱，你要闹清楚，我又一句啊嘛，地产霸权闹乜嘢？咁你嘅对象理论上应该都唔系新楼噶，头先你讲话贵啊嘛，咁应该系二手楼、啊。咁地产霸权系唔系即系我哋嗰啲二手业主呢？ 哦，我要问埋一样嘢先，一年你话几个得几多个新单位话20000几， 10000多到啦， 10000多，10年呢？ 10年你咪成熟咯。 Okay， 有咗大型屋苑，我所谓嘅大型屋苑有商场嗰啲，系咪发展新市镇嘅时候开始有呢？ 新，哇，我明呢、這个可唔可以讲清楚？唔明。 我调翻转头嚟问，20年前嘅楼好少咧，楼下有商场嘅，同唔同意啊？ 啱、嗯。 自从发展咗新市镇之后咧，就有咗所谓叫火车站上盖，又或者啲新嘅楼盘咧系连接住啲火车站嘅，同唔同意啊？ 啱、嗯。 啊，嗰啲楼盘咧，多数下边咧，除咗个火车站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大型嘅商场嘅。 嗯。 好啦，请问嗰啲大型嘅商场嘅发展商有几多间咧？ 来来去唔多噶。 系啦。 嗱。咁先嗱，我 呢个问题就系我想同你 define 嘅系乜嘢叫地产霸权 咧？你讲啦。 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有啲生意咧，啊唔系，我应该咁样讲 ，unjust 嘅就系地产霸权啦。 嗯。 咩叫 unjust 咧？唔公义。咩叫唔公义咧？一样生意你做得我唔做得嘅就系唔公义啦。个问题系点解你做得我唔做得嘅？如果我实力比你唔够，实力比你低，系咪好合理啊？ 嗯。 个问题就系有啲嘢你识必我唔识必嘅咧。哦，好简单一样嘢，大家买一尺地。我起一尺，你起一尺，大家咪公平咯、 嗯。 大家咪可以用同一个钱都必啊、 嗯。 原来嗰笪地咧，只有你或即可以起十尺，我或即起得三尺嘅啫。 咁系你渣啫。 我你觉得咁样叫渣？ 喂，咁你事实上系嗱，你每一行生意总有佢自己嘅巧妙。如果我一笪地俾我嗱，讲真噶吓， 唔系唔紧要 嘅。李嘉诚系最叻噶，李嘉诚系可以你谂唔到嘅方法，佢都可以画到个即出嚟赚到钱嘅。嗱，先唔好讲呢个叫有冇良心。但系问题，人哋出唔到个价，佢出到，梗有佢个原因。嗱，钻石厅佢发明嘅， 系啊， 系嘛，咁、啊、我记得好似黑刺都系佢发明嘅，系我听啲朋友讲话，黑刺个画法咧，系令到佢可以节省到一啲嘅。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嗱，阿伯，首先嗱，我又想，即系我唔系话judge 你头先讲过咩咩黑刺啊，咩钻石厅嗰啲嘢啦，但系咧，我谂。你頭先講個發明應該唔係李嘉誠發明嘅，係嗰啲僆發明嘅。咁但係佢哋設計完呢啲嘢，需唔需要李嘉誠 approve 咧？而家李嘉誠坐到呢個位置，係咪要去到佢簽字啊？你哋咁做啦，我相信唔係啊嘛。 咁但係呢個問題帶出啲咩咧？ 你誤會咗個問題就係點解識畫跡嘅啲人只有四大地產商而請得到，而我請唔到？係 啦， 呢樣嘢我哋應該下一節再講。 好。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啊，第三节嘅时候咧就继续我哋之前讲紧就地产霸权啦。咁头先我讲嘅，你讲紧阿伯。 唔系。 阿边个先讲？ 头先我哋，我 其实觉得譬如地产霸权啦，其实系有几个形成嘅状态嘅。咁其实系我有啲同意阿萧生所讲咧。个主要个形成状态系同香港嘅货币政策有关嘅。咁因为因为布列顿森林会议之后咧，系即系美元个本位咧之后咧，佢其实系。个银纸 long 即系长远嚟讲咧，系不断增加噶嘛，因为佢因为不断增加联储嗰个资产负债表嘅规模啊。 唔系咁，系好后期，系好后期嘅时候，佢先同美元挂钩啫。头嗰段啊，唔可以入入香港所。 唔系咁头嗰段咧嚟讲咧，佢嗰个系冇我哋讲呢个地产霸权。呢五六年嗰阵时候咧，讲得咁犀利嘅，因为佢头嗰几年系香港某程度上佢系有佢自己嘅货币政策噶嘛，当时系浮动噶嘛，某程度上佢譬如似系一个 central bank 嘅制度噶嘛，香港啊，系嘛，咁佢所以如果系譬如当外国或者特别系美元等等咧，个油或者英镑油资过多，佢喺香港可以有个独立嘅货币嗰个政策咧，去令到嗰、那个。货币供应系某程度上有一种缩减去压抑住嘅，咁所以你譬如好多年前你见唔到有呢、這个即系美联系汇率之前咧，你系冇见到有地产霸权呢个字眼 咁、哦、我觉得因为喺嗰个年代咧，香港正在系一个高速嘅增长期，咁、所以变咗其实大家喺一个。陶醉于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候呢，其实就不觉的。 因为你那个薪金的增加是远远 cover 到那个物价上涨了。 没错。 即是 even 是当时那个什么石油危机又好，什么差都好呢，那你因为当时是亚洲四小龙啦、那个阶段，因为。 好久没听过 了。是啦，因为譬如当时是譬如美国欧美它是将很多的生产线外判了向亚太区，而亚太区是因为日本已经慢慢上升的嘛。那么主要都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同埋台湾。是啦。 那么嗱嗱声入狱啦，那么同呢个地产霸权有乜关系啊大佬。 当那个有呢、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呢，就令到呢啲工种呢就北移咗。我哋就那个工种呢就少咗。 咁除非我哋跟住北上啊，我哋自己係做一個 entrepreneur， 即係做一個企業家咁樣廠長啊，開廠，咁可能賺得更加快。咁以外，如果我哋純喺香港打工嘅話咧，因為我哋冇咗嗰個因為歐美外判生產線之後咧，令到工種係快速上升，令到嗰個要求嘅 labor 嗰個咧。是快速增加的。 嗱，呢度我亦都有同意同唔同意啦 ，yes or no 啦。除咗你话系因为香港嘅企业北移咧，其实最紧要系个科技，科技嘅。 因为嗰阵时我正想讲第二个 point 咧，就系阿列根总统嗰阵时候咧，系将一啲军事科技民用化。 系啊，因为。大家可能唔覺㗎，你譬如話我自己讀大學嗰個年代呢，好抱歉呢，我收 email 呢都仲要去壁秋樓嗰度收 email 㗎，基本上係 internet 呢，基本上係完全唔知係乜嘢一回事嘅。 同埋嗰陣時有啲工種譬如係打字員 呢，係啦，咁但係問題呢，原來呢 冇 work 㗎嘛， 除咗你嗰個電腦嘅發展呢，其實有好多個工啦，咁就冇咗。同埋以前仲有一啲嘅整合啦，譬如話以前每間 office 有個 office boy 嘅，跟住拉尾就出現咗啲速遞公司啦，咁大家咁就變咗，其實一間速遞公司其實可能十幾個人，但原來佢頂咗百幾個企業嘅 office boy 嘅，咁呢啲職業慢慢消失咗，咁但係同地產霸權有乜關係啊？邊個？ 喂，嗱一嚟啦，科技嘅，因為譬如我哋嗰啲 factory production 咧，其中一個係 land labor， 跟住同埋 entrepreneur、 啊 跟住同埋個 capital， 咁某程度上個科技增加可以當係我 entrepreneur 嗰邊啦，或者即係介乎 entrepreneur 同 capital 等等個中間啦，咁知咁減低咗個 cost 係令到咧啲人工個增長咁快，因為冇個 demand pull 拉動。 冇錯，冇錯。 咁就係我哋就係感受到開始感受到通脹，因為以往我哋嗰、那個人工增加嗰陣時候咧，快過個通脹，我哋完全覺得冇問題。 冇錯。 咁另外即係嗰個問題係嗰、那個因為我哋冇嗰個所以好睇個 central bank 啦，因為我哋香港係以一個貨幣發行局、那個制度，即係聯有呢、這個。嗰、那個聯繫匯率之後，我哋用一個貨幣發行局嘅制度，我哋勾住美國嘅聯儲局噶嘛。 嗱， 即人哋掉幾多錢，我哋就係買跟住。 因為其實咧，應該咁樣講法，香港係一個好特別，我哋叫做間接嘅一個定位係點咧？其實美國印銀紙就亂 Q 咁嚟嘅，其實大陸都係，好多地方都係，日本都係，唯獨是香港係好守規矩。你总之市面上有七个八嘅港纸咧， 我最多美金啊， 你就一定有一蚊美金喺度，系一毫子都唔会多唔会少嘅。所以香港其实系唔系乱咁印银纸，但你好多钱怼咗入嚟我度咧， 我 就相应地就 印啊嘛， 印翻咁多嘅港纸。 即系我哋之前啊，成日睇新闻系见到啊，哦，触动强方兑换保证，然后金管局就买入美元，就沽出港纸，沽出港纸代表系市面上港纸嘅流通亦都多咗啦， 因为你换咗做美金啊嘛。 系啦，佢唔可以， 我明 啦，佢唔可以变啦。 每次每次，我想问下，第一啦，就当然都系头先阿 Raymond 想讲嗰样嘢啦，就系同地产霸权咩关系？ 唔好意思，嗱，仲有一样嘢， 即变相嚟讲，听你咁讲嘅话，我哋香港系首屈一指嘅洗黑钱地方。 咦？呢样嘢有乜关系咧？喂，越请越远啊！求证，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人大个开棺 材鸡啦，系嘛？第一件事， 唔好意思， 唔系你两个快啲入正题，即系点好啦？而家香港咧就少咗货币流通啦，多咗美金啦。 即系因为自己废咗个货币流通啊，当人哋印嗰阵时一作过嚟香港个强方兑换保证，你就要印，咁你就要印代表你个物价系因为嗰个货币增加咧而上升嘅，但系咧好多时啊出现咗呢个香港嘅货币供，即系香港嗰个经济同美国个经济系唔同步嘅。当香港嘅经济唔好景，嗰、那个我哋头先所讲咧个 velocity 嗰个货币个流转速度减慢，甚至去到冇咁样嘅话，但美国嗰度咧。是那个 經濟好好，個貨幣流轉速度好快，咁佢咪要收縮個貨幣？而收縮個貨幣本身，我哋香港嘅流轉速度減慢到冇嘅話，我哋香港咪變咗通縮性嘅蕭條。 咁所以就個個都要買樓啦。 唔係嗰陣時係你買樓就撲街 啊！係啊，咁 因為 cash is king， 唔係 cash is king。 嗱，我或者咁啦 ，B 哥，既然其實你帶到個波，你由自己落門，你帶得太緊要啦，我冇辦法鏟就鏟你啦。咁不如我幫你接咗個口咁講啦，睇下你同唔同意啦，好冇？咁其實你個講法係咪會話因為啲北上啊啲企業上曬去啦，香港嘅就業機會咧就少咗嘅？咁而因為地產嗰啲發展商咧，佢係賺咗好多錢，佢就可以用佢而家手頭上嘅資金咧，就喺趁低吸納就發展好多個行業。 當嗱，因為嗰啲地產商咧，某程度上佢有一個嗱，佢可以請好多人啊。好多都好叻嘅人啦、特別喺嗰、那個，譬如個政府嗰個體系，或者外國政府嗰個體系，吸納一啲精英啊，喺、個政府裏面吸納一啲精英，咁佢某程度上係一種 information 係俾我哋 insight 嘅， 係 快好多年嘅，佢所以佢知道幾時要步入通縮， 唔 係 啊， 幾時就惡性增長。 阿 B 哥對於大陸嘅國情都好熟悉㗎、都係 information 嘅 insider 嚟㗎啦，係咪先？ 咁你見到好多譬如喂。有啲譬如啲投行點解咁叻啫？佢係請咗好多內地嘅高幹子弟、啲太子黨入去嘛。佢基本上啲國情將會點樣推出都知。 嗱，咁如果呢度咁打一打叉，對唔住嚇，因為如果咁講，係咪即係話嗱？假設我哋點名啊，李嘉誠啊，我有手頭上，因為賣樓賺好多錢，所以我就發展啊，又百佳啊，我又電話，咁所以咧，咁啊乜都控制曬你哋啦。 唔係，但佢點解喺嗰個土地嗰個價格上面控制到咧？佢係基本上咧，因為個 information 俾你知得快，佢基本上係因為香港一定係兩個極端嘅，一係咧就通縮性蕭條啊，砰砰聲啦，好似03即係。98年之后到04年咁样嘅情况。一系呢就系、是、好似我哋早几年咁样系美国联储局穷嘅银纸。咁我哋香港嗰阵时又冇事喎，好劲喎。 唔系 喺度。 我哋咪有好多嗰啲咩楼市评论员啊杨卫龙嗰啲。喂佢唱足咁多年淡。咁佢都好似係 insider 咁㗎喎，其實好多嘢同賭冇分別㗎咗喎。 咁即係等於當日邊個嗰個講 A 股嗰個謝國忠好多年前都話 A 股乜柒乜柒。 我照返嚟。 咪總會有啲人咁樣。 咁 如果咪點會你要有個息路。 嗰啲 insight, 即係有 insight 嘅 insider, 係咪俾錢請得到㗎呢？ 絕對啦。 會唔會有啲公司係俾錢都唔會請得到㗎呢？ 咪一定某程度上係佢同一啲呢啲地产商咧，佢请到啲人啦，某程度上佢系同一种政治上面一种勾结。 Exactly， 呢一个就系我想讲。 咁因为我哋一定本身因为香港一个特殊嘅情况，我哋冇一个自由咧嘅货币公体系咧，一定系陷于呢个冰火五重天嘅，一系好捻寒冷，一系好捻热嘅。即系烧捻死你嘅，因为有一个咁强劲嗱，因为外国点解我哋外国都有官商勾结嘅，譬如阿马卓安退咗之后去一间私募基金嘅海雷集团，喂一样有啲官系走去呢啲嘅私人机构去搵水嘅，但系点解系对民生冇咁影响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外国冇啲好似香港特别 case 就会出现冰火五重天啊嘛，佢哋嗰啲好自然嘅上同埋好自然嘅落啊嘛。你覺得唔係問題，但香港一定係兩極化噶嘛？ 但我覺得你呢樣嘢，你解咗地產霸權就因為同政府有關啊？喂，你輕輕帶一句，但係我真係聽唔明白。 唔係，但係嗱，因為有個兩極化，當你個資訊比較上係， 你當你有一個資訊可以 utilize 喺唔同方面嘅時候，你財富嘅產生係唔同都冇資訊嘅。 嗯， 即係等於話我知道一個資訊，話聽日可能阿 CY 會設辣椒嘅。你得一份生意做嘅啫，就係賣樓。你做嘅生意只可以買賺嗰個 commission。如果我係有其他唔同範數嘅生意，譬如賣樓可以，原來我有做裝修嘅，原來我有做水電嘅，又或者做開寬頻發展嘅，我做嘅貨思到個 market 有個咩 trend， 我可以組個人做啊嘛。我地產霸權意思就係話，如果當我自己嘅 capital 係 invest 喺唔同嘅 feel 嘅時候，當我有同一個資訊嘅時候，只有我先可以 maximum utilize 嗰個資訊，而呢一樣嘢，呢個 position 係咪香港咁多地產公司或者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嘅咧？ 因為香港嘅地產霸權啊，係因為香港嘅兩極化，你先顯得因為嗰個資訊咁重要。 Exactly。第二樣嘢我想講嘅就係話，你個海逸豪園有幾多間惠康咧？ 嗯哼， 冇。 原来所有长和蟹嘅地方系冇蟹康噶噃。呢、這个就系其中一 part。 呢个阿 Raymond 我可以补充少少啦。天水围嘅嘉湖山庄，一起嘅时候咧，最早入主每一栋楼嘅宽频，即系通讯系 只可以有三和记啫， 只可以系和记。 而家柏位都系 吓，咁跟住之后咧，佢嗰、那个佢嘉湖山庄个商场咧，又净系可以俾惠康或者系和王嗰啲嘅商铺进驻嘅啫。 系啦，七五九你唔使自己开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佢隔篱嗰啲公屋就当然会有呢啲嘢啦，但係如果係佢嗰私人屋苑里面呢係冇呢啲嘢。 咁但係如果咁讲啦，阿大师，咁如果你係譬如话咁反对地产霸权，咁其实如果当以天水围个例子咁讲啊，你行多几多步就可以去搵到佢个 competitor 呢？即係嗱，我而家唔去百佳，我唔去银座个百佳，我而家我想去佢对面嗰个居屋帮衬个惠康。你做唔做？唔系你做唔做到先？ 唔系而家唔系讲做唔做呢个问题， 系你有权去做啊嘛？ 系啦，喂，你开你个嗱，你头先我讲得个例子，就系你啱可以俾得到同我讲就系，喂，你可以行两步， 如果两步都冇啦， 咪系咯，你可能要搭，你要转三程车咧。 如果你 而家我就讲呢样嘢啊嘛， 因为嗱，你可以咁讲嘛，哦，因为你嘅嗱，可能系一个 top up 嘅 effect。就譬如话咧，所以我协同效应，我用翻我自己嗰间公司，我唔使去丢，唔使去烦，我唔使倾租约，可能系呢啲原因，但系可能力亦都令到你觉得啊，呢个地产霸权，第一，我唔系详细发言人，我唔需要同佢讲嘢。不过我只不过系话，如果你讲嘅系一个垄断式嘅，就系话呢个地方只有我可以做生意赚到你钱。对唔住，我要补充，因为点解呢？你其实系可以帮衬其他地方，我系唔帮衬你百佳嘅， 搭多两程车啦。 O K。唔系，你行过，你其实你话俾听， 如果我行唔到咧， 你点会行唔到过对面啊？ 得，我而家行到出尖沙咀噶。 甚至乎你咁讲啊，你网上订购你可以送货嚟你屋企噶系嘛？ 咁就系一个唔公平竞争啦嘛。 吓、 啊，咁呢个叫咩自由社会？咩自由经济？ 唔系啊，嗱，即系起码一样嘢就话，因为我哋一个定义就系话，我恶到你根本上完全冇可能啱。你讲得最啱一样嘢就系话宽频。三，佢一定要系去三，但系而家系唔系？嗱，佢可以喺管理人嘅时间控制到你。但系当你成立咗法团，或者你哋有要求，佢可以去。 喂，大佬你自己都知啦，嗰啲地方如果成立唔到法团， 咁啊系。咁老实讲，到而家嘉湖都好似未成立到法团。嗱，咁除咗系佢，咁有冇其他地方嘅例子？譬如话新地啊、信和啊，又系咪咁咧？嗱，咁如果系咁，我哋就针对咗哦，因为咁嘅缘故。咁其实如果系嘅，我哋提出就话，喂，我唔可以俾你嘅企业垄断晒嘅，你有惠康就一定要有百佳有竞争嘅。咁样样我哋就接受你唔系地产霸权啦，我哋有个好清晰嘅定义。 呢、哦這个我 fine 㗎喎。咁我就话啦，我哋一定要知道，嗱，我唔系淨係闹你，我起码俾你知道点解，因为我真系我讲真句，我到而家我都唔明白个地产霸权个大家个定义系咩。 因为嘈得最多地产霸权嘅人从来都冇 define 过嘛，例如年轻人，例如民主党。 所以我就好希望借呢个节目我哋做啲好正面嘅嘢。花生油去定义咩叫地产霸权，以后所有个台几热血嘅，你都系用翻我哋个 definition， 呢啲叫做喺我哋网台界嘅牛耳啊，系嘛？咁要佢执我哋啲牛耳啊嘛，系嘛？咁我哋而家系咪咁样？大家会同意，净系咁多咧？ 冇啊！如果你叫我俾嘅意见就系话，学你咁讲啦，即系头先嘅意见系好噶，即系如果地产商发展一个商场嘅时候，你规定有几间超级市场系唔可以垄断一间咯， 嗯哼， 你可以俾其他人嚟 bid 咯。 哦，咁佢我谂佢多数宁愿揾华润都唔会俾惠康嘅，咁但系都叫有 竞争啦。起码呢个系 bid 啦， 系咪？ 起码我咧 bid 啦，起码你个商场唔系得一间超级市场啊、嗯，起码我有选择权。 但系有阵时咧，你有冇考虑过就系、是，其实只不过系佢下面嗰班人，我要揾人去 fill 咗嗰啲铺，我又懒。揾自己有，你嗱嗱声帮我顶咗佢，我费事烦，我做少烦嘢，只不过系咁咧。嗱，有冇可能？我哋成日都讲句，有冇可能？当然， 但我唔系同你打官司，我只系 raise 一个 problem 出嚟、 嗯。 你可以任由你任何点样谂都得，你讲出去，你认呢个讲法系你讲嘅就 OK 啦。 嗯哼， 我唔需要讲到你一定同意或者反对。 啱啱啱啱啱。 如果外国解决呢啲垄断性嘅企业或者个所谓嘅地产霸权呢个现象，嗰啲外国佢通常系 公平竞争法咯， 搬一个 antitrust law 咯、 嗯、 ，antitrust law 咯，但系香港事实上冇啦。咁而譬如如果你系因为本身嗰个系我所讲系嗰个货币政策欠缺独立性，系慢慢衍生咗呢一个现象嘅话咧， 既然自由市场解决唔到嘅话呢，即如果用一个左派经济学嘅政府更加应该系进入呢个市场，干预呢个市场，用一个好硬嘅手段去调控嗰个物价或者供应得唔得？ 哇！咁如果阿 B 哥下个礼拜四得唔得闲咧？一个左同右嘅路线嘅讲法嘅话，就绝对可以讲得。 唔系极左嗰个喺出面嗰条友叫陶君衡， 你话陶君衡先生，或者啊出面企紧阿黄浩明先生。 咁或者其实我哋有冇机会啊？喂，就呢一个议题，我哋好好地咁倾一倾啦。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建设性嘅，究竟系政府应该加重嗰个干预？定系应该系用市场嘅力量， 同埋一样嘢，我觉得系好重要嘅。阿伯就系喺我哋花生台呢度，就直头系将个地产版权嘅 definition 定埋出嚟， 梗系咯。 咁就唔使等民主党啲冚家铲咧乱鸠咁嚟讲地产霸权，啱啱先？ 嗯哼。 系咯，咁譬如如果你用嗰啲好 Q 左派嗰啲，喂，好似大陆狂捻起呢个保障性住房，如果好多庞大嘅供应，掟鸠死你！咁啊，搞得到鬼城咁蚊样，你旧居唔系谂住啊，扑街！ 就系冇人住， 咁咪得咯。今日解决到，系咪先？咁但系，譬如有一啲系比较上右派一啲，喂，好容易嗰啲方法嚟，譬如好似阿弗利文所讲，系有啲 housing coupon 啦，咁我印出嚟啊，补贴人哋啲租金或者其他嗰啲，咁某程度上可以舒缓喺民生上面舒缓或者解决咗一个。地产霸权对于一个民生嘅侵害个现象，亦都因为个 housing coupon 嘅话，某程度上系喂令到啲人喂个租金负担少咗，或者个住屋负担少，哇可以更加多啲钱系溢出嚟，个市场啊做一啲消费，一啲刺激个内需，得唔得啊？呢个 嗯，好啊，好啊，民主党 系啊，咁样即系譬如好似啲民主党嗰啲喂屌喇声嗰啲，即系喂佢成日嗰啲好多嘢都。整啲嘢好唔清晰嘅，例如好似我哋之前嗰啲，譬如上嚟我哋节目咧，我招呼佢啊，欧乐谦先生啊， 你嗰单嘢爆咗，全世界都攞嚟做头条啊？ 点解？ 屌你冇睇报纸咩？ 嗱阿 吓，报纸做咗头条咩？ 我净系见到好多人 retweet 啊！阿 B 哥，我首先我嗱同你讲声先，因为咧就你咁爆嗰日嘅前一日咧，就我都。同阿歐樂軒就同場咧，就有一個研討會嘅。咁咧，佢喺臨尾嘅時候咧，佢就好語重心長咁同在場嘅嗰啲觀眾就講一句説話，就話咧， 佢係中嘅。 係， 屌你老味啦！ 佢話佢係第一，佢係好大愛嘅，佢無論左又好，右都係好包容，同埋佢係話佢係發覺佢係喺左右派之間。斗争下嘅牺牲者， 黐鸠 线。咁左右派之争咧，斗争嘅话咧，最尾我其实我好语重心长同佢讲：你相唔相信人民？你相唔相信你党里面嘅会员？如果你相信你党里面嘅会员，你应该诉诸于党里面嘅公投。 佢应该带头出嚟。 嗱，琴日咧。我 你应该攞一个 mandate。 琴日阿 B 哥，琴日我都有幸咧，佢喺上水嗰度咧，佢哋就搞咗个占津楼论坛啦。咁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前任嘅议员黄成志咧，就讲咧就话而家泛民嘅分裂唔系佢哋造成嘅，系其他人造成嘅。 其他人咪就欧乐轩啦，下礼拜四再见，拜拜， 拜拜。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